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96集，少华行旅途。有了这样的发现，两个人都没什么心思再看展了，就四处随意走走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时分，过来免费看展的游客逐渐离去，冬至他们这些交了保证金的都被邀请到了楼上享用酒会。酒会食物的规格不错，好酒也有不少，这是一个绝佳的交际场合。不少人的心思都不在吃饭上，三五成群谈笑风生。冬至与刘清波两人分开，各自寻找项目的踪迹。冬至很快就看见几名男女围住的那个中年男人，长得很像他在网上搜索到的项目。他端着酒杯，若无其事地走过去，假意被他们的聊天内容所吸引，停住脚步在旁边听。几个人聊的是最近古玩市场行情与未来前景，正所谓隔行如隔山，冬至听得十分无聊，又不能走开，只好继续厚着脸皮听下去。冷不防的，项目忽然道： 这位先生，你是刚进这个圈子吧？ 冬至眨眨眼睛，意识到对方是在跟自己说话。 啊，我吗？是，其实我也就是一个书画爱好者，久闻向先生大名，听说您今天在这里办展，我就赶紧过来开开眼界，外加聆听教诲了。 项目也笑了，他阅人无数，一眼就看出对方压根不是古玩圈子里的人，也不挑破。 怎么称呼？ 冬，冬天的冬。 啊，冬先生，来者是客，不知你想了解哪方面的？ 那个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实不相瞒，其实喜欢书画的不是我，是我爷爷。哎呀，不过他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没办法到处跑，就只能让我当当跑腿的。今天过来之后，我看见一幅画，应该十分合他老人家的心意。听说那幅画的主人是您，所以就冒昧过来，想问问您能否割爱。 项目挑眉，他以为对方是商业对手过来打探消息的，没想到是过来买画的。 您说的是哪一幅啊？ 少华行旅图。 那幅画对于项目来说想必不是心头好，也可能是他的藏品很多，好一会儿他才想起来，却摇摇头。 抱歉，那幅画我不卖。 冬至心下一沉，他最不想听到这样的回答。 我可以知道原因吗？如果是钱的问题，我相信最后可以给到向先生一个满意的数字。 有关部门的身份是万不得已才会考虑亮出来的，现在经过越来越多的事情，冬至变得谨慎，他不敢确定普通人之中是否也隐藏着敌人的踪迹，如果打草惊蛇，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全盘皆输。项目抱歉地笑了一下， 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幅画是我太太家族传下来的遗物，所以我不愿意出手。 他显然没兴趣与冬至再说下去，回复之后就要转身离去，表情却忽然从淡定变为惊喜。他没再管冬至，热情主动地走过去迎上了正从另外一头进来的人。 哦，陈大师，好久不见，终于等到您了。 冬至看见来人，差点没控制住面部表情，当场就笑出声来。来的不是旁人，可不就是刘清波一直朝思暮想的陈国良吗？这位陈大师依旧一身黑色马褂，气派不凡，带着助理保镖怡然入内，一看就是主角出场的架势，引得不少人注目。陈国良被放走了之后，也没脸在潞城多待，本想就此回湘江去，几年之内都不要到内地来了。好巧不巧啊， 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一个邀约，请他出席一个酒会和拍卖会，给贵宾讲讲风水玄学。随后呢，还有一桩私人性质的委托，出场费不少。陈国良心动了，觉得老天爷非要自己赚钱，他没理由跟着老天爷过不去。不管怎么说，干完这一票再回去也不迟，于是就来了。没成想啊，冤家路窄，事情就是那么巧。他的笑容在看向项目旁边的人时完完全全凝固了，再看到从另一头走过来的刘清波，他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下去，瞬间崩塌。 哟，陈大师，这么巧啊，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，有缘千里来相会啊。 陈国良勉强扯出一个他认为很镇定的笑容，主动伸出手。 哎呀，原来是刘先生、董先生，哎呀，果真是有缘呐、 你也缘呐。 刘清波似笑非笑地看了他半天，在陈国良面露不安的时候，才终于伸出手。陈国良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连忙握住他的手，用力摇晃了两下，又热情地向冬至打招呼。项目很诧异， 原来陈大师与这两位也认识 啊。认识认识，有这两位高人在，向老板何必还邀请我过来呢，真是的。 陈国良面皮一抽，半真半假的抱怨。这话一出，项目果真吃惊不小啊。他知道陈国良在湘江的名声的呀，上回他去湘江谈生意，承蒙一位理性的富豪引荐，才认识了这位陈大师。这次邀请他过来进行风水讲座只是其次，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个难题，急需陈国良解决。 相逢即是有缘，三位大师，我准备了贵宾室，不如里边请，一道进去坐坐详谈。讲座还没有开始，我正好有一点私人问题想要请教三位。 他兴许是觉得之前一口拒绝了冬至，不大好意思，就又补充了一句。 如果冬先生想要那幅画，其实我也不是不能拱手相送啊。 向先生，不必无偿相送，只要你出个价格，我们会尽力筹措资金的。 我不缺钱。 言下之意呀、他根本不需要靠卖画来赚钱。冬至想想那大半个展厅的藏品，无言以对。项目领着他们进了贵宾会客室，这里果然比外面又华丽了许多，而且多了很多个人风格浓烈的摆件。冬至猜测到，这里包括楼下的展厅，应该都是他的物业，难怪不把那幅画的价格放在眼里呢。对于项目这种富豪而言，就算那幅画卖出了上亿，也不过是为他的财产再增加一个数字而已。但他的难题往往是钱解决不了的，所以普通人看许多富豪笑他们发达之后反而又到处求神拜佛，结果还拜错了门，遇到了许多神棍，实则乃是他们自身所求的太多太杂，凡间用钱能解决的办法已经不适合他们了。神明又太过缥缈，不可能给他们一个快速解决的办法，最终只能求助所谓的高人和大师。如果遇到陈国良这种，那顶多是被忽悠一阵，要是遇到了宋恩或者山本之流，估计连小命都不保了。项目没有向陌生人陈述隐私的习惯，他等着陈国良把冬至跟刘清波的来历介绍一下呢，可陈国良却表现得有点局促，反倒时不时地看向冬至他们，反过来在等对方发号施令似的。陈国良的反常让项目越发的奇怪了，他本来以为冬至跟刘清波就算有点本事，估计也是陈国良谦虚抬举的缘故，现在看来却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。项目终于打破了尴尬的气氛， 陈大师啊，您给介绍介绍。 哎，大师这个称呼实不敢当啊，这两位才是真正的大师和高人。东先生和刘先生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，今日就以他们为主吧，我就在边上听听就成了。 陈国良的面皮微微抽动，他不敢说出东芝他们的身份，万一惹得对方不高兴了，又要找自己麻烦。他现在只能祈祷他们给自己留点面子，不要在项目面前揭穿自己。话音刚落，刘清波对他露出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吓得陈国良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内心处于被揭穿与不被揭穿的分界线上纠结忐忑的，如同在死刑边缘徘徊一样。比起刘清波，东芝还算给陈国良留了一点面子，或者说他现在没什么心思捉弄陈国良了。 啊，我叫东芝，这位是刘清波，我们也算是学过两手，不过跟陈师傅的路数不太一样，向先生你有什么难题可以说出来，我们一起参详参详。 听见他称呼师傅，陈国良暗暗地松了口气，感激之余连忙跟上。 哎，对对对，你说说看啊，东先生跟刘先生他们一定有办法的。 这话刚说完，又被刘清波白了一眼，陈国良有点懵，不由越发的惴惴不安。 难道是这两位准备真人不露相，却被我无意中暴露了身份？ 其实啊，以他游走湘江富豪之间的分寸，当不至于如此进退失据。只不过呀，上次被东芝和刘清波降服魔气的那一手给镇住了，后来又接受了好几天的思想教育，实在是又敬又畏。现在看见东芝他们呀，就恨不得绕着路走。谁能想到冤家路窄，他跑到申城来了，人家也到申城了。陈国良准备回湘江之后呢，就把自己风水大师的名头给改了，从今以后低调一点，免得再碰上一两个高人，那真是吃不完兜着走了。项目与他们寒暄了几句，从书画文玩聊到了这里的风水陈设，就是不肯进入正题。 东芝知道这种成功商人一般疑心命重，要是不解开他的疑惑，估计对方不会跟他们交底的。 夏先生，我身旁这位朋友乃是民国知名建筑大师刘永嘉的后人，也许你有所耳闻。而我本人则是合造派的记名弟子，师从合造派方阳方道长，另外还有一位师父不是合造派中人，就表过不提了。 合照派在以前呢，乃是跟龙虎山、茅山齐名的三大道门啊，只是近代之后呢，就低调很多啦。我亲眼见过这二位降妖除魔，哎呀，心中对他们也是推崇备至的。 比起头一回见面的东芝和刘清波，项目当然更相信已经在湘江打出赫赫名声的陈国良。东芝没想到他们还得反过来靠陈国良证明身份，一时间有点啼笑皆非。果不其然，项目听见了这番介绍，一下子就变得郑重了许多，项目向他们表示了歉意。 哎呦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误打误撞唐突了两位，非常抱歉。 向先生，说说你的事情吧。 其实这事儿还真是挺蹊跷，而且跟我太太有点关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